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坐你下车先拍，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头捋一圈，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传承经典青春接力，北京京剧院第五届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见面会在北京京剧院举行。来听报道。 本次擂台赛一共20场演出，前15场为参赛，其中有11场文戏，4场武戏，另外5场是本届特别推出的历届优秀演员展演。北京京剧院院长李恩杰对青年演员提出希望： 希望我们大家把参加擂台赛这样一个动力，办法把它持久的保持下去。曾经参加过擂台赛的，我们的这些已经长大了一些的擂台赛出来的这些演员，也满怀深情的回来参与到这样一个活动当中来。今年的擂台赛，咱们再一次把它做好，祝咱们今年的擂台赛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大家。 青年老旦名家康静是第一届的参赛选手，也是本届魅力春天的展演演员之一。他为大家讲述了7年前参赛的情况。 尤其是我们老旦行当进行大戏的展演和比赛，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我成功复排了自己的参赛传统剧目《金龟记》，并助演了另外一出大戏《杨门女将》，还利用21天的时间复排了《红武马仇》，参加了全国首届的擂台赛。剧院的人才梯队通过擂台赛这个平台得以集体亮相，都得到了跨越式的提高。大家通过擂台赛的合作和磨合，彼此更加融洽，收获了深厚的友谊。 3月12号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演员于新泽和邢莹。旦角演员邢莹是剧院的新面孔。 3月12号第一天是我和于新泽一起参赛四郎探母，我们俩作为第一天呢会有一点压力，但是要把压力转化为动力，然后好好比赛，然后回馈剧院的领导老师，回馈给自己，回馈给观众，谢谢。 再来关注今晚的演出。从莫扎特到百老汇，女高音歌唱家达尼拉·德尼茨与刘森节日弦乐团音乐会今晚登台国家大卷。女高音歌唱家达尼拉·德尼茨被《纽约时报》誉为歌剧界最酷的女高音歌唱家。今晚的曲目涵盖了莫扎特歌剧与百老汇音乐剧两大主题。导演田沁鑫根据李敖同名小说改编的作品《北京法源寺》今晚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全剧以庙堂高耸、人间戏场为核心思想，田沁鑫借历史风云看破生老病死、政治棋局、人伦俗世，从历史维度走向哲学思考。从石库门到天安门诗歌朗诵会今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朗诵会选入了毛泽东、叶挺、陈然、田汉、萧华、贺敬之等革命先辈和文学名家的19首诗作，把革命先辈和文艺工作者们挥洒笔墨、抒发壮志豪情的恢宏历程再次呈现在大家的面前。北京人艺复排的田汉名剧《关汉卿》今晚在首都剧场上演。这部剧讲述了关汉卿因不平于民女朱小兰被诬处死，愤而执笔完成了《窦娥冤》的创作，并因此得罪权贵而获罪的始末。话剧《晚餐》今晚在仁义实验剧场演出。这部剧在情节上接续了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三联剧，讲述了阿伽门农及妻子和他们的情人死后的灵魂看着他们的子女因杀戮不堪心灵受折磨而最终自杀的故事。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转多云，西部地区北部山区有雨夹雪或者是零星小雪，南风1到2级转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0上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0下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体来看，今天天气还不错，适合出行和户外活动，请大家呢注意保暖，防止感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下午的时光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听说那雪在北边山区已经有了是吧？ 哦， 今天好多朋友可能听着这消息都特别的高兴啊。 嗯， 雪它好长时间没有来过了， 哎， 希望能够在这个春天到来之前能给咱们一点惊喜。 嗯，要说惊喜啊，一开年啊，很多的这个文艺文化方面的信息和节目啊，让我们充满了惊喜啊。除了这个我们前两天跟大伙儿着重推荐的一些优秀的电影 啊，比如说《红海行动》， 哎，还有这个即将到来的一大波啊，好看又有意思的啊，这样的国内外的大片吧，也跟大家隆重的推荐了一下。 这是电影市场， 哎。再有呢，这个电视剧现在不归咱管是吧？电视剧这头啊， 昨儿他们好像又说了一遍是吧？ 昨天他们说了电视剧啊，哎，那我们今天转战到一个这个也是如火如荼的啊综艺节目市场当中。 哎，这个他们没管。 哎，这个这两天我被一节目迷住了啊，哎。其实可以这么说，自打这个春节过后吧。我被一系列的叫综艺清流给迷住了。 什么流？ 清流啊，就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综艺我只看清流。你看，我这马上我这诗词造诣，你知道吗？出口成流，不是出口成章了，都 是清流。士大夫嘛， 哎， 是吧？ 对对对对， 你就爱士大夫。 对，我这身体不好，爱总爱见大夫。 嗨，刚想说的志存高远，过去讲什么叫读书通大义啊，励志贯清流嘛。 这个 您还没到这时候呢，是吧？ 是啊， 不是这时候已经过去了， 现在灌不进去了啊。追根溯源还是2017年这个开年的时候，有几档这个文化类节目啊，诗词大会，这个朗读者，见字如面，一下子就开启了叫文化综艺节目的一股热潮。当时呢，这个大家好像就是吓一跳啊，这怎么这一下子出来这么多好看的节目啊，评分还这么高是吧？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2017年就是这种文化综艺类节目，包括很优秀的文化类的纪录片 啊，都是这个如雨后春笋一般啊， 对， 不断的生长。然后这当然是我们都知道的啊，现在叫做全面复兴传统文化这样一个我们大的时代背景之下， 对 啊。那么到了2018年呢，也有很多的老的这个品牌节目，除了他们是备受关注啊，像《见字如面》的第二季《诗词大会》的、 新的一季， 对，新的一季、还有一些我们说各种大会啊，说包括什么戏曲大会、故事大会啊，都很受到大家关注之外啊，除了这些之外。最近比较火的啊，我今天力荐给大家三档节目。哎，现在这个是一个好时代啊，就是我们电视上播完之后，直接网上都可以重温、 对， 不断的重温， 是、 真是不错哈。 可以像追剧一样的追这综艺节目， 哎，即便它是过去的节目都没关系，现在都能够看到哈。今年是首先火了一个，就是短小精悍的这么一个。这叫什么呢？国宝类的啊， 国宝类不是国家宝藏吗？ 哎，国家宝藏，但是跟他呀，这怎么说呢？其实这个节目完全可以做成国家宝藏那样色儿的，这啥意思？就是恢弘大气，讲述这个国宝的背后的故事 啊，很厚重的， 哎，非常厚重的。 啊、这叫酱色儿的是吧？ 啊，对，就酱色儿的、但是这个节目呢，叫如果国宝会说话，它做成了那样色儿的。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名字叫如果国宝会说话、 你听这名字是吧，他就是 萌的， 那就萌的、就憨态可掬、特别可爱啊。咱们今天上半段先推荐这两个节目，先来对比着说。首先还是说这个国家宝藏、国家宝藏啊，这个 真是不得了。 哎呦，这个2017年底这播出的，一直到这个2018年2月份是收官啊。我呀就是也是假装忙啊，就是 假装忙 就没有每一集都那么认真的去看，反正就是看个大概，但是我就说这个、 就是、每看一集都跟家里边搜出来的宝贝对比一下，哎，是这个吗？哎， 真不是， 这就对了，这是标准答案， 真没有啊，这甭对比啊，没有啊，哎，确实是啊，这个节目可以看到的是，可能我觉得只有中央电视台有这样的实力 啊， 魄力、 气魄 啊，然后有这样的体量啊，做成这么大型的一个文化类的节目， 说过好多次了，这是全国这个。多少力量综合在一起啊， 哎， 我们知道光那么多家博物馆啊， 哎，具体拿九家博物馆、这个以后就给那个叫什么呢，这个传媒大学的同学以及咱们取校的同学得作为贯口的必修课程得背下来 啊。 国家宝藏开篇我们听一听001号讲解员张国立先生跟我们说的是哪几家、哪九家具体啊、 我们重温一下、 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咱们来听一听。 让国宝活起来，这里是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一看我们就是一个年轻的节目，我们有多年轻，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文物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最近我在国家宝藏密密麻麻绵绵不绝的弹幕评论里学会了一个新词，叫共享记忆。没错，文物是民族的共享记忆，包含着我们民族最初的美、感动和信仰。本季国家宝藏首次集结全国九大博物馆，与我们一起共享民族记忆。他们是即将迎接紫禁城第600个春秋的故宫博物院，包罗中国古代艺术万象的上海博物馆，第一座由国家投资兴建的大型综合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见证华夏文明多源头格局的历史艺术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华夏之中上古文明开源之地河南博物院，以周秦汉唐四朝文明定鼎天下的陕西历史博物馆，及荆楚文化大成的湖北省博物馆，传颂万年粤地长歌的浙江省博物馆，新中国的第一座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 哎，记住了吧，这一共是 酒家， 嗯 啊， 名字听都熟，但是一次还是记不住，太多了，这个、 哎、 体量之大啊， 嗯， 这个我们知道这些博物馆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都全去过。 对， 你看我这个陕西人，到今天为止，陕历博，我们就是陕西那边这么简称啊，陕历博，陕西历史博物馆 啊， 它有别于陕西博物馆 啊， 陕西历史博物馆到今天为止。我还就在门口照的相比较多， 哦，是吗？ 这是很早很早一家博物馆了 啊、哦。 当时建成的时候，据说那个时候是要做成叫亚洲最好的，就是最全的一个， 嗯， 就是地方性的博物馆。 你看咱俩一样，这辽宁省博物馆，我也就是走马观花、 哎啊，是吧？ 我在你们陕历博里边，我、 啊、你还去过我？ 我还有一踏片、 哎， 我踏片我还踏了一个朱雀。 那、哎、你比我强啊！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电视节目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啊， 嗯、 首先是能够用比较现代的、亮眼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综合了这么多家博物馆，那都是顶尖的，那就是怎么说呢，压箱底儿的这个宝物啊， 对， 是吧？然后呢，我觉得他这个节目的设置也特别的漂亮， 嗯， 首先是张国立呢，以讲解员的身份，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节目的主持人了， 嗯、 对吧、 嗯？ 接下来就是咱们刚才说九家博物馆的负责人们啊。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 嗯、 是吧、 嗯、 这个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力度啊， 起码是从那个开篇那个亮相当中、 哎、 一把手穿来了， 哎， 都是 这就可以看到这个节目的分量，以及他们就给这起了一个特别现代化的名字、嗯、叫馆长天团听听啊，这真是天团了啊、 嗯、 这博物馆当中顶尖盖帽了啊、 嗯、 再有就是什么，再有我觉得很精彩的那一部分就是国宝守护人啊，他们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团队，他特别好在哪儿呢，他不是说上来直接就演， 嗯， 就是他告诉大家他是怎么接触这件国宝的， 嗯， 因为他后边我们众所周知，他很漂亮的那个部分就是他要把这个国宝的前世今生 故事 这段故事给演绎出来啊。 对，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他前面他会有这一段像纪录片似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段小故事小节目、 嗯、 啊，就是他这个国宝守护人为何要守护这个国宝，跟他有什么样的联系，他又对这个国宝是怎样理解的，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嗯、 那你演这段戏你得入戏啊、 嗯、 啊，那这么多集呢，给大家挑了一集，这集是我比较喜欢的啊，这个谁啊，这是黄磊老师啊，黄磊老师演的秦始皇、哦、啊，因为我觉得我很久没有看到他这么样的，就是演一个，就是不是他没演过，他这最近 他本来是暖男的、 哎、暖男啊， 对吧？ 是啊，嗯、所以我觉得 秦始皇一定不是个暖男、 啊，不暖男，连这个脸呀、啊、都是变成那个，就颜色都更深了一些 啊， 化妆上就显得更冷峻了一些 啊， 一看那个不是留着刀疤做菜那家伙、 嗯 啊，真是不一样啊、嗯！来，我们来听听黄磊领衔的这一段表演。他讲的是那个商鞅方升啊，就是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怎么变法呢？就是这个升，它就是一个凉气， 嗯 啊，在今天我们看好像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在当年呢非常重要，以此为标准， 嗯 啊，那么都是以这个为秦国的统一的度量衡， 嗯， 那么到后来秦统一之后呢，这个又作为全国的统一的度量衡，所以秦对他是非常重视的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段故事，国家宝藏当中的商鞅方升前世的往事。 威壮王丸，臣在即日起尔等以此方升为标准发放全国郡县，统一大秦粮器，切勿有分毫之差。诺。二位丞相，我大秦如此之大，此事先从哪里开展呀？ 先从秦师故里燕地开始如何？ 相信不逾半月，燕地的百姓定会心甘情愿做我大秦子民。 狗仗受死！ 陛下小心！ 退！ 给！ 夫三月忍受失明之痛，秦师的毅力还真是叫人佩服。 有替荆轲为燕国复仇，一事不悔，要杀要剐来个痛快。 那你受死！ 立死！且慢。 秦师言重了。 只要秦师甘心做我大秦的子民，朕自会待秦师为上宾。 高渐离宁愿一死，你不做秦国奴 奴。如今大秦天下一统，你也是朕的子民。 秦国荒蛮之地，野蛮之人，诸子百家常有一人出自秦国，还妄谈六国归降。 秦国虽无名士，但山东六国名士皆在大秦争名。穆公重用楚国百里奚、宋国简叔、晋国匹豹、公孙之兼并二十国，称霸西戎。孝公重用魏国商鞅，实施变法，国富民强，大败楚魏，扩地千里。惠文王重用魏国张仪，拆散六国合纵，转为连横。昭王重用魏国范雎，远交近攻，蚕食诸侯。如今楚国李斯更是助阵破六合，成帝业。 帝业也问问六国百姓答不答应。 大秦法度量，尽以富民为本，六国百姓凭何不答应？ 听听， 方生拿来读给他听。十八年，七遣卿大夫众来听。冬十二月，已有大粮灶，央原居十六寸，分寸一为生。百年前，山东六国皆言变法，试问是谁真正变人治为法治？又是谁将变法进行到底？ 让我燕国也曾有过变法。 我大秦仅仅一个标准量器就能沿用百年，分毫不差，更何况那数以万计的富民之策？ 那我堂堂大燕就败给这一小小的方生不成？ 方生虽小，但他的背后是大秦延续百年的强国之计。更重要的是，百年间大秦子民上到八十老妪，下到三岁孩童，尽遵统一法度，如此秦国怎能不强？山东六国纵然人才辈出，但绝无大秦子民执法守法乃至强国的决心。你可以杀朕，世人尽可以杀朕，但就算朕亡，秦亡，统一强国的改革也将进行下去，影响千秋万代。 哎，我们刚才听到这一段，这就是来自《国家宝藏》上的一段演出、嗯、啊， 这是一个、一个演绎啊， 一个演绎啊、嗯，特别好，讲的是这个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啊，高渐离刺秦的故事啊 啊， 这高渐离。是荆轲的好朋友、 嗯、 啊，荆轲刺秦我们都很熟悉了啊。荆轲这个刺秦失败之后，高渐离是为了给他复仇啊、嗯。其实那个秦王啊，这不是也不是秦王了啊，嬴政皇上秦始皇已经知道高渐离是什么人了，为了就怕他那个咱们怎么说出幺蛾子，把他双眼弄瞎了。 嗯， 但是高渐离呢还是。哎，等待一个机会，用他这个乐器啊，啊，因为他擅长击筑嘛、 嗯， 啊，用这个乐器想要砸秦始皇、 嗯、 啊，借了这么一段故事，其实讲了啊，这么一件国宝商鞅方生，其实他对于秦统一的一个重要意义， 就是看起来可能大家会轻视的一样器物、 嗯， 它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改变，它可能它蕴藏的那个力量，刚才我们听啊，这个 秦始皇有一段发言嘛，是吧？ 啊， 他说到这个各国，其实你看我这人才济济啊，来自各国。 对， 商鞅哪国？魏国人。 对对对对对。 李斯哪国人？他都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楚国人，对，都不是我们这儿的。哎，所以呢，就是我们这儿不出人才不怕啊，但是我们这儿能够吸引是吧？各路人才来， 有制度。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么跟这个国家宝藏啊，形成一个可以说是遥相呼应的一个萌萌哒这个节目啊， 嗯， 就我们刚才说的，如果国宝会说话， 啊，你说他就不是这么讲这个事儿了，是吧？ 他绝不是以这种口吻、这种气度来讲，其实他的体量也是很大的。 嗯， 你别看每集只有四分钟啊，就是 他现在是在网上可以看到吗？ 可以看到啊。虽然每集只有四分钟，但是我们知道一共四季也一百集呢 啊， 这国宝也很多呀啊。 嗯， 第一季这就受到大家的欢迎，它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战国时期。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这是一个。就是远古先民们， 嗯， 往往就是我们学历史的时候，这一段基本就过去，因为离我们生活太遥远了， 找不到的东西更多， 或者说就是特别原始的那种生活状态。 嗯， 但是这一次呢，他第一集就特别抓人啊，就是他把那么遥远的一个宝贝， 嗯， 跟我们今天拉得非常近，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听一听就知道了啊。来自《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集的片段。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你来自泥土，头微微扬起，仿佛仰望天空。60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进食、生存、繁衍、不断进化。而今凝望着你，我们依旧在思索这一切的意义。人头壶，红陶材质，由仰韶文化先民制作于6000至6500年前。那时候的人们不断打磨手中的石器，开始驯养家畜，开垦田地，形成聚落。人类历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的纪元。陶是人类第一次从无到有的实验，在双手的作用下，土壤、水、火交织在一起，发生物理和化学反应，实现质的转换。从对泥土的把弄开始，人类认识到自身创造万物的非凡能力。出生如光明照耀，死亡如黑夜降临，人类一次次地发出悠长的疑问，也一次次地溶解在沉重的泥土。根源于对生和死的思考，人类开始了对自我的凝望。 哎，这就是第一集最初的凝望啊，讲的是 开篇式的 人头壶 讲述 啊，这个故事啊，很多人说这个如果国宝会说话走红的最重要的指标是他的文案走红了啊，我们不妨看看人头壶的这个文案是怎么写的 啊， 叫最初的凝望嘛，他是这么写的 啊，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 嗯， 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6000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 嗯 啊。 后面再加一句，沧海桑田恰如你容颜。这我看到这个评论是最多的，引用这一段的。 对对对，嗯，啊，那么这个在网络上，就是他特别这个讨喜的这样一种方式啊， 嗯， 因为他做了就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这个网络化的一种就是海报的那种宣传， 对对，这个特质很强， 啊嗯。而且他你看开头那个最有意思的那一声啊，再给大伙儿听听啊 啊。 你有一条来自国宝的留言， 请注意查收。 哎，很多网上的朋友们就是弹幕刷屏啊，已收已收已收， 这是移动互联时代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符号哈。 所以嘛，就是如果国宝会说话嘛，他就给你发了一条留言， 哎，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好了，我们上半段时间就到这了，真是太短暂了，没办法跟大家听更多的片段，大家可以在网上找这两档节目。 但是这个清流还没有结束， 哎，下半段就是我最近一直啊刷屏啊，就一边看一边哭啊，流眼泪啊， 我天哪， 经典永流传啊，这个节目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一会儿我们下半段继续跟大家聊，一会儿见。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昌平交通支队高速路大队巡逻民警从前方发来消息说，目前京藏高速八达岭地区包括昌平西部山区道路都已经开始下雪，道路湿滑，容易造成事故，请在上述路段行驶的车辆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的。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啊！稍微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说到这个综艺的清流，不知道又勾起了大家多少的回忆啊！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盘点了一下，这么多档的来自央视的这个综艺节目，占大多数的这种清流的综艺节目啊，这些名字可能大家伙儿多多少少，就算您没看过这节目，也听到过不少次了。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节目当中，是不是也有你特别喜欢的？包括刚才提到那个如果国宝会说话，这应该是年轻朋友特别特别欢迎的一档节目啊。 对啊，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我真的没想到啊，就是可以把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厚重的啊这样的这个文化节目，能够这么完美的啊，能够跟现在比较流行的哈、啊、让大家都特别喜欢的这种方式能够结合起来，这是挺难得的一件事儿啊。那么说最近又特别火的，就是当下最火最火的一个节目是什么呢？是一个让人没想到的音乐。 乐节目。 都说音乐节目，你看我们前两年说音乐节目，你各种各样的翻新的花样，让大家已经觉得有点疲倦了。 嗯， 已经没有好像特别特别好的一些点子。哎，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一档节目出来的时候，完全是颠覆了大家的想象。 哎，先来听听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一首歌吧。 嗯， 这是来自曹轩宾啊，他来改编重新演绎了《送元二使安西》这首诗 来演唱的。 这不是我们在我们老家写的吗？ 啊，是啊，别君叹，你听听，用你们老家话唱的啊。他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他用的这个方言呢， 嗯， 就不用调，这方言 自带 音调啊，就让你感觉到好像不是他编了这首歌， 嗯， 而是这个歌曲源自于语言本身、 嗯、 啊。我们来听听这首《别君叹》。 城朝雨，一清晨，客舍青青，柳色稀。君更衣，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歌就想落泪 啊、哦！ 想起来 是个送别的诗 啊、嗯，在这个大学时候， 嗯、 这首诗叫什么名来着？我居然忘了哈。 嗯，你是说这首诗本身吗？ 不是， 另一首《嗯、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哦。 有的时候这种简单的力量、 嗯， 哎，让人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嗯、 啊，就是特别有画面感。 嗯，嗯 那么这首歌呢，它就是真的带给人那种。历史感、苍劲之感、 嗯、 啊！ 那陕西方言里面有一个特色， 嗯， 它就是把这种感情啊， 嗯， 它描绘的很细腻，它表达的那种方式呢，就让你感觉那个古香古色里面透着就是悲凉的味道。 嗯，然后这首歌呢，现在已经特别火了。我们说很多人 知道火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前两天我特别烦，你知道吗？ 嗯， 我那个同学群里面吧， 嗯， 都是这么一条 啊。 我给你念一下这个传的这个叫做推送的标题、嗯、 啊。 因为我们是陕西嘛， 嗯， 所以他们就老说陕西方言唱响了央视 啊， 这次今年的不是西安的景啊，啊， 嗯、 是这个西安的音呐、 啊，啊， 声音的音呐、啊，哎、陕西话， 嗯、 真的 是， 我就说赵亮其实是没有太熟悉陕西话的， 对对对， 这个 不是很熟悉、 这个机会的， 对对， 但是你听到的时候， 看过一些，看过 影视作品， 影视作品当中、 小品里头， 嗯 嗯， 可是突然之间你有这个感情，一下融入其中。 嗯， 哎，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可以来琢磨一下。其实咱们的这个基因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对，因为这个，反正我到西安旅游的时候，真的感觉到那个城市啊，没有再比那个历史文化味道更浓的了。三朝古都在此， 你说有一种感觉，就是、哎、这些人怎么还活在那儿？ 就是那种感觉、啊， 特别他说话的时候、 啊。而且这首歌在现场的演绎也特别的精彩。嗯、我们都知道，在现场有古琴是叫做什么即兴伴奏 啊， 这个很难得呀 啊。那当然了，这个著名的古琴演奏家赵家珍老师， 嗯， 他是就是水平非常高，而且最重要的是那把琴太了得了， 嗯， 那本身就是个文物、 啊、 就是国宝， 就是宝， 是南宋的一把古琴， 嗯， 真够古的了啊。而且说呢，赵老师舍不得弹，排练的时候舍不得弹， 哦，排练的时候用的 别的琴、 哦、 啊，只有在现场 正式演出的 时候才弹了那把琴啊、嗯。所以说这首歌本身写的也特别的漂亮、 嗯、 啊， 曹轩宾的作品。 曹轩宾啊、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钢琴跟古琴。就是现代和传统、 嗯、 西方跟东方能够如此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嗯、真的是太漂亮了啊、嗯、那么除了这首歌最近特别火呀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也是要落泪了是哪个瞬间呢 还是这个节目是吧 嗯对 经典永流传 嗯这节目请来了一位大腕啊这大腕可能年轻的朋友都不太能够知道真的很多年轻朋友不太知道、 嗯、 啊因为老人家真的上了年纪了而且他很少出现在节目当中、 嗯、 啊基本上不会出现了我们见他多数就是见到名字、 嗯、 啊听到作品啊、 嗯、 是谁呢我们来听一听。 我让孩子们把新学堂歌唱给你们听。 这是已经82岁高龄的古建芬老师， 对对，那期的时候，全家人围在电视机前看， 是吧、嗯？太难得了。来，我们听听这个片段。 老师，中国著名音乐家、作曲家，今年82岁高龄。建芬老师写了很多经典作品。 妈妈，烛光里的妈妈，要问我到哪里去？我的心依着你。长江东逝水 古建芬曾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流行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05年开始古建芬潜心创作儿童歌曲13年来他为中华优秀古诗词谱曲创作50余首新学堂歌让文化经典和着优美的旋律陪伴孩子们度过美好的童年 这是2005年的事情第一首我写了游子吟在我录音的时候我听着这个歌我就掉眼泪了触动我的心啊，所以从那以后我就放不下所以在现在我就是努力地去写为孩子留下歌曲他们在歌声中长大去圆我们的梦所以我是一直要做下去 古建芬老师讲了他为什么要做新学堂歌、 嗯、 啊就是把很多的传统诗词适合儿童们来 吟唱 的、嗯、啊重新谱了曲、 嗯、 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新学堂歌当中的经典的代表作啊就是刚才古建芬老师说他做的第一首歌就是游子吟、 嗯、 我之前特别想说听这歌就像当年写三国演义那个感觉似的特别舒服特别中国、 嗯、 听上两句非常的舒服哈、啊、就是有现代流行音乐的那种很亲近的感觉但是又绝不是哗众取宠啊、 嗯、 又是这个雅俗共赏的一种 而且特别适合就是小孩子传唱 没错 啊 你刚刚提到这个你突然说到了就三国演义啊滚滚长江东逝水这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 也出现了 经典咏流传当中、 啊、对 而杨洪基老师还来了 来了啊跟一个年轻人我还真不认识那个新人哈、 啊、 两个人完全是不同的唱法、 啊、 那个年轻人明显是比较现代的连那个吐字发声 啊都是叫那个韩国天团范儿的啊跟杨洪基老师那形成鲜明的对比、 嗯嗯、 但是呢这就是体现了这个节目它的一种包容度、 嗯、 啊还有一种传承的意思在当中 对 啊 其实一说到这个古诗词的这样的改编就是用今天的方式来演唱它演绎它 嗯 从当年的三国演义其实咱们看到那个电视剧版本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这样的印象说哎 这样的也词也能这样唱出来是吧？ 嗯， 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本来是《三国演义》开篇词， 嗯， 然后哎把它编成这个一首当年的流行歌曲， 嗯， 然后后来呢，我们发现哎这样的这个作品啊比比皆是。你比方说在提到说《红楼梦》里面的整个电视剧里面的所有的几乎啊、 嗯、 所有的歌曲全都是。这个作词人是谁啊、 嗯、 曹雪芹。 是是是。这一次也有《红楼梦》的主题歌啊，当年的原唱跟新人也一起来演唱啊、 嗯、 这都是非常经典。不过要说这个节目感动人最多的啊，我今天看了几遍啊、 嗯、 就这个片段也是让我特别的感动。这感动于什么呢？其实他可以跟古建芬老师做一个可以说是叫遥相呼应，因为古建芬老师就是在实践着 对 自己为学生们啊、 嗯、 为小朋友们来写这样的古诗词的音乐。 嗯， 当然我们知道古建芬老师这个德高望重，对吧？ 嗯， 他可能拥有的这样的资源，他受到的关注，可能他所接触的资源 更多。 更多， 嗯， 但是我们说在基层呢，也有一位特别难得的， 嗯， 是贵州一位乡村教师，叫梁俊啊。 哦， 他就在这个山区做支教，然后呢，两年间啊，他教了这些山区的小朋友们100首古诗。当中差不多50来首都谱写出了就是新的曲子。 哦，他也在做这样的工作。 对， 哦， 啊，然后呢他带着这些孩子们重新聚集在一起，等于他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地方了， 嗯， 啊，然后他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到了央视的舞台上就演唱了这首台，我们来听一听。 来自贵州省威宁县石门乡，我读5年级，这是我的梁老师。 大家好，我叫梁俊。2013年，我来到贵州省石门坎，来到乌蒙山，认识了小梁、梁月群，也认识了山里的孩子。我们一起唱古诗，写作文。小梁，你还记得我们一起演唱过的台吗？ 记得。 还记得为什么要唱台吗？ 因为要让我们像牡丹一样勇敢地开放。 今天我们一起把这座台唱给你听。 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 也 学 牡丹 开。这是一首很冷门的励志的一首小诗， 袁枚的诗。 哎，这个梁老师呢把这首诗带给孩子们，就是我觉得这是特别真诚的就是一首诗，因为他你听这个歌曲当中他后边还做了自己的重新的创作， 嗯，对对对， 啊，跟他结合的非常的好啊， 嗯， 其实在这个学校当中呢老师就说了孩子们对他是有反馈的，我们真的没想到大山里的孩子啊，他这个公众号现在有一个公众号叫童书乌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嗯， 就是这些孩子的一个公众号， 哦， 啊，这孩子们都特别擅长写诗，叫怎么说来着，叫鸡犬之间写出了天地之诗， 特别好。 哎，我们来选读一篇吧啊， 孩子们的诗吗？ 孩子们的诗啊，这个小朋友叫朱思雨，这首诗叫爱和风。爱，当爱之锁开了就很难关注，那爱就像魔鬼深深地抓住你的心，让你爱吧爱吧。风就像梦一样，你想把它抱住，可它还是去了，你看不见它，它却可以穿过你。 太好了，